My FM 的朋友们，大家好，我是 Alan 苏醒。My FM 随时随心，好音乐。 My FM， 我知道你很难过。何苦让自己越陷越深？别傻的用你的天真去碰触不安的灵魂，每一天只能痴痴的等。爱一个人别太认真，受伤的眼神令人心疼，没有一个人非要另一个人才能过一生，你又何苦逼自己面对伤痕？我知道你很难过，感情的付出不是真心就会有结果，问怎么做爱才能长久，这道理有一天你会懂。我知道你很难过，昨天是恋人，今天说分手就分手，别问你的痛要怎么解脱，多情的人注定伤得比较多。 OK， 一首来自蔡依林的《我知道你很难过》，这里就是 MyFM 100.5，随时随心好音乐周末早阳光，我是余味。那么最近呢，有一部电影《一万公里的约定》1月6号在海运戏院举行了首映礼，不过这次的导演不是周杰伦，因为周杰伦做了监制。那他在台上呢也是表示，幸好这次做监制，如果做导演的话会很累，还要控制预算，压力会很大。如果说喜欢周董的话，趁着周末好好的去电影院享受一下这部新的影片。继续听到的是一首英文歌 What Do You Want Me， MyFM 100.5，随时随心好音乐。 It's too hard to sleep. I got the sheets on my 彻底一点， 听好音乐要听得尽心一点。 MyFM 100.5，将好音乐进行到底。 OK， 一首来自林小培的《他的眼泪》，这里就是 MyFM 100.5，随时随心好音乐。接下来呢，分享一下体育方面的消息。孟菲斯灰熊队呢上演了今天的逆转。这场比赛当中呢，虽然库里得到了40分和6次助攻，杜兰特也有27分，他们带领球队最多领先24分，3节结束领先19分。那么可是加索尔、康利和兰多夫率队在末节反扑追平，拖入加时赛。兰多夫和加索尔呢加时赛各有4分，帮助球队领跑。灰熊队保持优势，在客场以128-119击败金州勇士队。灰熊队呢结束了2连败的命运，勇士队的4连胜也是被终结了。 OK， 继续听歌，来自梁博的喜剧。 MyFM 100.5，随时随心好音乐。 昨天像一场欢乐喜剧，欢乐过后总有人哭泣，有时为别人，有时为自己，有时难免意外的结局。多少次我们都来来去去，想拥有自己，也想拥有你，最后拥有的只是无奈和空虚。Yeah， 怎么忘也忘也忘不了的姑娘，怎么放也放也放不下的理想。我是真的真的没有力量，

一首非常柔情的英文歌 Dilemma， 这里就是 MyFM 100.5 随时随心好音乐，周末早阳光，我是余伟。那么赵雷的音乐呢，虽然没有诗句般的柔情和感动，但单纯直率，词作和编曲呢都是以非常朴实坦诚和描写生活中的细微见长，画面感也是非常的强的。接下来的一首歌就是来自赵雷的80年代的歌 MyFM 100.5 随时随心好音乐。

那么2017年消费展已经进入到尾声了，无人驾驶还有人工智能呢已经成为了本届展会的智能手机，虽然新品不多，但依旧可圈可点，尤其是国产手机的频频亮相，似乎也预示着2017年的出海竞争更加的热烈啊。那么众所周知呢，手机的市场上国产品牌的身影，有的中兴 TCL 等品牌呢所占的份额也是非常的低的，但这并不代表影响国产品牌的激情，毕竟手机市场最重要的阵地之一。那么展会的第一天，华为也是高调的宣布智能机剑机 Mate 9正式登陆了美国的市场，售价是$599.99，是华为终端母品牌的高端产品该市场。接下来的一首歌来自贺俊逸的我是女王 My Family 音乐。 借钱吃海货不算， 金额隆重推出春节海鲜大礼包， 走亲访友倍儿有面子， 经济就上门， 谢新阁咨询热线400218。 金鸡送福，天津有奥特莱斯，恭贺长沙奥莱6周年， 全场名品超值回馈，折上扫，幸运购物不花钱， 俊伟影院开一瓶， 滨海新区云山道 有奥特。 My FM 105 Better music and more of it. More of it. More of it. More of it. More of it. 24小时的音乐 ，Hello， 我是张靓颖。 My FM。 Oh, higher, higher, higher. OK， 北京时间的12:52，什么 FM 100.5，随时随心好音乐。最近一部大热的 IP 自制剧《精绝古城》以及一经上线呢，也是引起了追剧的热潮。那么这部电视剧在豆瓣评分8.6，可以高分。说明不港剧不管是从制作方面还是剧情方，真心的不错。那么由陈乔恩还有金主演的还有其他演员，他们的注重的表演态度呢，也是吸粉不少，使得电视剧更加真实了。这不是在持续的更新当中，余味非常强烈的种草这一部良心。OK， 一首天使的曲过后，把下午的时间交给依然，继续带你分享好听的歌曲。这里就是 MyFM 100.5，随时随地好音乐，拜拜。 滨海新独家 BMW 5S 店，天津荣行荣耀加盟捷通达集团，14:00荣宝行开启新春亲力回 DJ 易斌 Eric 邀您共赴 BMW 盛大团购会，届时推出重磅分期方案，首付比例低至20%，48000元即可尊享 BMW 的荣耀品质。滨海新区第五大街天6517-77776517-7777。 消息，热卖超市金街店1月开业，活动多多，商品劲爆，赶快来参加吧！地址：金街大榕树对面。FM 100.5，好音乐，越听越精彩。 城市或回忆，两颗遥远的心，彼此心却又不敢靠近。当我直觉很定，从你眼里我感到熟悉，同时等待流星，最怕去远后失去。最后我勇敢地爱上你，当正在很激动的我，三个字收成谜语，写给过往爱情日记里总是甜蜜蜜，在我的心总有个角落不谁靠近。谢谢你我先放弃所有心痛的权利，别说对不起，因为我爱你。我的手心曾被吹进来，下个微信去明谁的心，又是谁天使就决定没收爱情，写过我爱情日记里总是天气晴，在我的心中有个角落不容易靠近。谢谢我先放弃让我有心痛的权利，别说对不起，是天气晴，在我的心里有个角落为我放弃，好让我痛的权利，别说对不起，因为爱你我不曾忘记我们的回忆。 最佳影片是每个细节都剪， 最佳的音乐电台是每被完整播放。 你现在收听的是100.5，永不切歌，永远给家状态。 My FM。 你 正是那些暗下经历是这最激烈的无声音，你比谁都清楚心里伤心，最近很清晰你竟是越伏笔，你真的泪水会成为你的雨，你的回忆竟是泛黄的看着你线条清晰的熟悉，爱的坚定，为你失恋，想你一岁，说到感情有人懂得穿，有人太绝对，为你失的泪，再无怨不悔，其实明明结就是在当时。 FM 随时随心好音乐，大家好，我是姜育恒。My M 身在他志在远，你的爱让我坚强，歌声荡漾，你为我鼓掌，沉浸在爱的海洋，从不敢想到去做到做到稳的，事实证明我并不像他们想象的脆弱，我只是需要一盏灯，一档琴，一支麦克，身在他志在远方，你的律师做记者做冠军，但是都没有结果，我最想要的是一盏灯，一架钢琴，一支麦克。 MyFM 100.5，让你记整天， 不信听听看。 没有星星的夜，没有话题能，太多承诺从中流走，不该求什么，你将我们扣留，一瞬间亲吻的时候，一切就好像芦荟，心动渐渐的失控。是否不够捕捉爱的尽头，关了眼睛记得你的笑容，幸福的从容将灵魂都享受，一分钟的感动。是否爱上一个人过后，山明和水秀你有看透，牵着你走到最后，这一刻莫回头。 来自张杰的一首歌，时间来到了13:09 ，MyFM 一零零随时随心好音乐，欢迎来到周末放轻松，是依然。又到了周末哈，可以放松一下自己了，感觉特别是到了冬天，就整个人变得格外的慵懒起来。那所以说到周末的时候呢，就舒舒服服的宅在家里面睡懒觉，或者说呢和家人待在一起，我觉得这样的生活还挺值得。当然不要忘了还有24小时要听到好音乐的 MyFM 100.5，一首狂放送给你。

那情分还有些味道，喜怒哀乐依然围绕，能分享的人哪里去寻找。很想和你再去吹吹风，去吹吹风，风会带走一切短暂的轻松，让我们像从前一样安安静静，什么都不必说，你总是能懂。很想和你再去吹吹风，去吹吹风，风会带走一切短暂的轻松，让我们像从前一样安安静静，什么都不必说，你总是能懂。想和你再去吹吹风，虽然你是不同时空，还是可以迎着风随意说说心里的梦的梦，吹吹风。 想和你去吹吹风，来自张学友的歌曲。欢迎继续锁定 MyFM 100.5，随时随心好音乐。这里依旧是周末放轻松，我是依然。近日呢，网友在微博当中呢晒出了一张照片，那仅仅六个小时转发就破了7万，评论就4万，那收到的评论哈哈 哈这样的呢，连起来可以绕地球好几圈了。那到底是怎么回事呢？原来这个幼儿园的老师呢说让带一条小鱼来上课用，其他的小朋友都是拿的是用一个小小的玻璃瓶装的小金鱼，结果这个图片当中的小朋友呢拿的是我们平常家里用的那个大的不锈钢的盆，那里面呢放的就是我们平常吃的大鲤鱼。那照片一出来呢也是莫名的喜感，那很多网友朋友们呢就干脆把这个啊不锈钢的盆里面呢披上了什么酸菜鱼呀，还有披火锅的，甚至是披上炖排骨的。果然这个网友个个都是段子手哈。 OK， 继续来送上好音乐，来自蔡依林的一首 Play， 这里是 MyFM 100.5。 前面握手拥抱会，零下50度，北极探险为期10几天，撒哈拉哭了绝对崩溃，三种导演，三天两夜集体 K 歌，歇斯底里的宣泄，放下精油深度，放纵无意识催眠。 装逼表情上面排队，你说快不快的走到人台，穿上外套穿戴了快几百，一切更重要，开始越野鞋。 让你笑就抱着我陪，让你身上清醒，身上空为我陪，让你醒来依赖假装我陪。什么都会，什么都什么都喜欢，什么都会，什么都什么都喜欢，什么都会，什么都什么都喜欢，什么都会，什么都陪都陪都陪都陪都陪都陪都陪都陪都陪都陪都陪都陪都陪都陪都陪都陪都陪都陪都陪都陪 见男友的约会，却到无印少女装备让他非常陶醉。星期五24小时洗衣店毒害里面，网络上50个粉丝念念一点都不累。 装逼表情上都排队，

伦的一首《稻香》，非常惬意的一首歌曲。麻烦100.5，随时随心好音乐，这里依旧是周末放轻松，我是依然。近日呢，范冰冰和李晨为某品牌拍摄的新春广告照曝光了。好像两个人自从公布恋情以来呢，就是不断的合体工作，也是各种发糖。当然了，现在越来越多的明星呢选择公布恋情，那合体工作的话呢也是成了理所当然的。我想这样的话呢，两人还可以有更多的机会，更多的时间陪伴在彼此的身边。我想这应该也是很多的明星艺人选择公布恋情的一个原因所在吧。 OK， 继续来听歌，来自蔡淳佳的一首小眼睛，这里是 MyFan 100.5。 喝羊汤还是吃火锅，好难做选择。 大冷天的别磨叽了， 呷哺呷哺推出温补羊汤锅底，治愈你的选择困难症。西蒙羔羊肉搭配温补羊汤锅底，帮你驱散严寒，美味就在呷哺呷哺。 上汽大众慕宁店祝车友们新年大吉，天津慕宁大众携手帕萨特途观与您欢度2017，均可尊享2年零利率和5000元保险贴息。滨海新区第五大街慕宁路32号，6620-0680。 旋律思想今天氛围随心好音乐。 你善念的

记忆，我曾烦恼看回去，这情关慢慢好弯曲，梦想穿过了记忆，包含了多少的禅意，爱情像一本游记，我会找寻它的谜语。看月牙湾下的泪光，在丝路之上被遗忘，是谁的行囊孤单的留下，他还好吗，我多想爱他，那永恒的泪凝不那一句话，也许可多少的差异，爱情像一本游记，我会找寻它的谜语。看月牙湾下的泪光，在丝路之上被遗忘，是谁的行囊孤单的留下，他还好吗，我多想爱他，那永恒的 欢迎回来 MyFM 10.5， 随时随行好音乐，依旧来到的是周末放轻松，我是依然。近日呢，怀孕七个多月的贾静雯和老公邱杰楷一直带着女儿梧桐妹和波波到了北海道去滑雪。昨天的时候呢，她也是在微博当中晒出了一家人出去游玩的照片，那并且配文称是说产前的最后一次旅行。虽然说啊有家人的陪伴非常的安全，但是呢这个怀孕期间还是一定要注意这个安全的，避免这个意外的发生，对不对？而且呢我们也可以看到这个照片当中的一家人呢笑的是非常开心的，看上去非常的幸福。当然了，在这里呢也是预祝贾静雯可以顺利产下他们的心爱宝贝了。 OK， 继续来送上好音乐，一首 Little Toy Guns 送给你。 骄阳，秋夜的凉爽 ，MyFM 一零零点五与你相伴，度过随时随心的音乐时光。

OK， 来自林俊杰的一首《突然累了》，这里依旧是 MyFM 100.5，随时随心好音乐。您现在正在收听到的依旧是周末放轻松，我是依然。近日呢，跨界冰雪王在北京举行了首播发布会，那总导演张艺谋还有总教练申雪、赵宏博，以及率领着张静初、林更新、左小青、曹格、李菲尔，还有孙艺洲、王延之和张泽木八位明星银员集体亮相了。而且呢，在这个发布会上呢，张艺谋导演也是宣布了，说他将会成为2018年韩国平昌冬奥会的闭幕式上呢，北京作为之后的一届的东道主呢，张艺谋将会担任这个八分钟的展示环节的总导演。那而且呢，这个张导呢也表示说，本次能够担任这个跨界冰雪王的总导演，也是希望能够多一点机会来接触到冰雪方面的拍摄，来为演出设计积累一些经验和灵感。而且呢，现在参加节目的这八位演员都有机会参与到这个接旗仪式的表演中来，所以说这八位艺人真的是赚到了。参加一个综艺节目的同时呢，还有机会参与到这个冬奥会的开幕式当中的表演，也真的是选对节目了。 OK， 继续来送上好音乐，来自王菲的一首《你在终点等我》，这里是 MyFM 100.5。 你却在终点等我，住进。

那近日呢，成龙的最新啊，他的最新的电影叫做《功夫瑜伽》，也是在北京举行了首映礼。那这一部电影呢，也是讲述了功夫三傻成龙还有李治廷和张艺兴的全球寻宝之旅。那这一部电影呢，也是取景在印度、还有迪拜和冰岛。那早前呢，就曾经和成龙还有李治廷合作 MV 的三位萌宝阿拉蕾、还有考拉和李一豪呢，也是压轴来到了现场。那阿拉蕾是最小的，而且呢，表现是最活跃的，上台之后呢，也是一口一个成龙大哥，成龙大哥，而且呢还安慰说，下次掉水里的时候呢，我会救你的。那这样一句话呢，也是让啊成龙大哥上前呢，直接捏他的脸啊，感觉说他非常的可爱，非常的招人喜欢。那打趣完了之后呢，三位萌娃也是和成龙还有李治廷在他们两个的带领之下呢，干脆直接在现场就跳起了功夫瑜伽舞，那场面也是非常的欢乐。当然了，在这里呢，也是要祝成龙大哥主演的这一部功夫瑜伽可以票房打满了。 OK， 继续来送上好音乐，来自戴佩妮的一首小小，这里是 MyFM 100.5。 上汽大众慕宁店祝车友们新年大吉，天津慕宁大众携手帕萨特、途观与您欢度2017，均可尊享两年零利率和5000元保险贴息。滨海新区第五大街慕宁路32号，6620-0680。 欢迎锁定收听 MyFM 全国联播网，随时随心好音乐。大家好，我是叶世荣。

流行好歌为你推荐 MyFM 100.5，我是孟庭苇。 MyFM。 身上那身挂衣。这段情是小说翻到第几页，心跳跳到快要窒息，那天谎言在潮汐间变成概念，眼神有多深邃就有多少次毁灭。傻过 的某一天，你搭错巴士来到了某地点，无所谓时间，无所谓地点，谁会出现这一天？你渴望得到爱情保护，受伤时有人去哭，不奢求多铭心刻骨，偶尔的在乎，无奈他都不给你，总是无法习惯孤独，喝醉时一个人哭，眼泪把现实都模糊，过去一幕幕，放纵的爱不能去填补。巴士来到了某地点，无所谓时间，无所谓地点，谁会出现这一天？你渴望得到爱情保护，受伤时有人去哭，不奢求多铭心刻骨，偶尔的在乎，无奈他都不给你，总是无法习惯孤独，喝醉时一个人哭，眼泪把现实都模糊，过去一幕幕，放纵的爱不能，你渴望得到爱情保护，受伤时有人去哭，那么一点点的要求，向老天祈求，为什么都不给你，总是无法习惯孤独，喝醉时一个人哭，怎么那么多的情人都那么伤人，有谁会为爱守一生？ 来自陈楚生的一首歌曲，欢迎回来 MyFM 105.5，随时随心好音乐，这里依旧是周末放轻松，我是依然。那在去年11月的时候呢，林宥嘉在微博当中向他的女友丁文琪求婚成功了。那近日呢，丁文琪也是在网络平台帮林宥嘉宣传演唱会，并且自称呢是新手人妻。那随后呢，华研唱片公司也证实小两口呢确实是已经在日前登记结婚了，那正式成为了夫妻。那这样的一对新人呢，也是为这个娱乐圈又增加了喜气，又一位新人，恭喜恭喜啦。 OK， 继续来送上我们的好歌，来自 2PM 的一首我们的家，这里是 MyFM 100.5。 Hey girl, take you home tonight. Get the gimme, get the gimme. Take you home tonight. Get the gimme, get the gimme. Oh yeah, get the gimme. Ooh, 네가 나타나서 나에게 무관심인 척 아닌 척 하는 게 좀 그래, 그래, 그래, 그래. 네 마음은 안 그래, 안 그래, 그래. 내게는 빛을 줬다 뺐다 다 보이는 네 속마음은 아는 그래, 그래, 그래, 그래. Oh yeah. I wanna take you to my house. It's alright.It's alright.

了这一秒这一个笑，喝下这碗解药，忘了所有的好，虽然看不到听不到，可是逃不掉忘不了，就连枕边的你的发梢都变成了煎熬，虽然你知道我知道，可是你在逃心在逃，过了这一秒这一个笑，喝下这碗解药，忘了所有的好，所有的寂寥， 孟婆汤来自游鸿明的一首歌曲。欢迎回来 MyFM 100.5， 随时最新好音乐，这里依旧是周末放轻松，我是依然。那创作歌手周金哲前年的时候呢，因为电视剧《16个夏天》演唱了他的片尾曲《以后别做朋友》大火，那也是获奖无数，成为了新人王。那周金哲的歌曲好像和电视剧特别的有缘分，有接下来要听到的这首歌曲呢，就是在 TVB 热播的电视剧《遗憾拼图》的片尾曲。那接下来的时间就送上周金哲的这一首《你好不好》。这里是 MyFan 100.5。只需要你在身边，陪我吵，陪我闹。

心，只有关心。我们从不正视那个问题，那一些是非题，总让人伤透脑筋。我会期待爱盛开那一个黎明，一定会有美丽的爱情。 是非题来自范玮琪的一首歌曲，欢迎回来 MyFM 100.5，随时随心好音乐，这里是周末放轻松，我是依然。那由中日共同打造的动画力作《士林演武江心乱》将会在10月4日网络首播，并且呢将会同步日本电视台播出了。接下来的这首歌呢，要听到的就是这部动漫的中文版的主题曲，那演唱者就是周笔畅。那此次献唱动漫的主题曲，我想对于比比来说也是又一次尝新又一次的尝试，那到底成品怎么样，听了才知道。那接下来的时间就送上这一首 My Own Love。这里是 MyFM 100.5。 是你的周末。10点到12点，周六晚上8-10点 ，DJ Holy 为你开启2小时加 Remix 音乐。 Yes， Club Nine 在 My FM。 有些睡意可以喝瓶能量饮料提升醒脑， 打开窗户呼吸一下新鲜空气， 或者调频 My FM 1005，保持活跃好状态，吸收音乐正能量。 My FM。 的货来自玉的一首歌曲，欢迎回来 MyFM 100.5， 随时随行好音乐，这里依旧是周末放松，我是依然。 接下来要听到的呢，就是窦靖童个人比较新的一个作品了。这首歌的 MV 呢，也是由响的新晋导演张杰邦来倾力操刀，而且呢 MV 的主题呢，用了一个找自己的一个概念。所以说，在这场中你也可以看到窦靖童呢，时而是高冷啊，非常高冷范儿的；那有的时候呢，又是非常灵动可人的，展现了自己这样的双重人格。那接下来的时间就送上窦靖童的这一首《Marine》，这里是 My FM 100.5。 好消息，热卖超市金街店1月7号盛大开业，活动多多，商品劲爆，还等什么？赶快来参加吧！地址：塘沽金街大榕树对面。 滨海新区首家 BMW 5S 店，天津荣宝行荣耀加盟捷通达集团，14日下午2点，荣宝行开启新春亲密回馈 ，DJ 易斌 Eric 邀您共赴 BMW 盛大团购会，届时推出重磅金融分期方案，首付比例低至20%，仅需48000元即可尊享 BMW 的荣耀品质。滨海新区第5大街，天津荣宝行6517-77776517-7777。 借钱吃海货 不算不会过， 季星阁隆重推出春节海鲜大礼包， 公司福利，走亲访友倍儿有面子， 京津冀3D免费送货上门， 星阁咨询热线400-827-9818。 天机送货， 双电同庆， 天津有奥特莱斯，恭贺长沙奥莱6周年， 全场名品回馈，折上随机再6折，幸运购物不减。 俊伟影院开业优惠享不停， 滨海新区云山道 有奥奥特莱斯。 支持我，支持 MyFM， 随时随心好音乐，我是孙燕姿。 在门后，假装你人还 春有百花，秋有月，夏有凉风，冬有雪。锁定100.5，随时随心，好音乐。 My FM。 有事吗？来自大嘴巴的一首歌曲，欢迎回来 MyFM 100.5，随时最新好音乐。这里依旧是周末放轻松，我是依然。那位于瑞士皮拉图斯山的高山铁路呢，是世界上最陡的一个铁路。那轨道总长呢约是3英里，那垂直高度呢约是6800英尺，也就是2073米。那最大的坡度呢是48%。那这样呢，它呢也是这个瑞士境内的最著名的一个旅游景点之一了。那这个列车呢，每年3月至11月是向游客来开放的。而重要的是，这么陡的一个铁路，那在这个车段呢，在投入运营的120年期间，从来没有发生过一起事故。所以说呢，现在的很多旅客朋友们呢，有很多方式、很多途径能够登上这个皮拉斯山，但是呢，乘坐这个列车无疑是最惊险也是最刺激的一个。或者说，如果听众朋友有机会能够到瑞士去游玩的话呢，去坐一下这个列车，去亲自体验一下最陡的这样一个铁路是怎样的一种感受了。OK， 接下来送上好音乐，来自杨坤的一首《穷浪漫》，这里是 MyFM。100.5， 海湾财富中心、临港商业综合体、毗邻教育机构、湿地公园、大型酒店，已入驻金融、餐饮，70到135平米沿街商铺抢占先机，电话6621-1666，6621-1666。金鸡送福， 双电同庆， 天津有奥特莱斯，恭贺长沙奥莱6周年， 全场名品超值回馈，折上随机再6折，幸运购物不花钱， 俊伟影院开业优惠享不停， 滨海新区云山道 有奥特莱斯。 新年贺新春，庞大奔驰北辰总店全系车型震撼特惠，全新长轴距一级车现车特惠供应，置换购车送5000元大礼包，部分车型购置税减半政策持续至1月31日，详询8690-7777。 My FM。